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嗱，咁到第三节嘅奇异档案啦，系啦，咁咧就咧有我潘发光啦，依然系咁就系嘉宾威儿同埋即食面噶 ，Jasmine 系啦，喺即食面系我哋嘉宾主持嚟噶，系啦，你唔系嘉宾嚟噶，系主持嚟嘅，系啦，OK， 咁咧就我就啱啱咧就威儿咧就提供咗，突然间醒起咧提供咗一段片咧，就俾咗我哋 operator 同事啊 WhatsApp 咗俾佢。Alice， 麻烦睇睇，系咁样咧就咁咧，我哋会喺第四节咧就播，等几分钟啊，咁啊喺呢节咧就播啦。咁咧就我哋而家讲住多少阿威，你讲一讲呢件事先啦。 系啊，即系其实我而家系啊，呢因为咧喺个留言度咧，即系个朋友提翻我，因为我同佢讲过，因为咧咁我就嗰日啦，我就。赶住出街，我赶住出街，跟住之后咧，咁我就谂住即系出门口之前啦，我就准备打电话。咁打电话嘅时候咧，咁你正常就要开咗个 iPhone 啦，跟住就揿打电话嗰个符号啦。 系啊， 打电话嗰个符号咧，跟住突然间咧就出现咗666。 系， 即系666就喺即系西方国家就系一个魔鬼嘅数字噶嘛，666。咁而咧，即系啲人可能谂，扯666啫，咁可能你之前揿咗66揿入去嘅时候，你就会再有啊。但我嗰个666就唔系咁样嘅，就系咧佢净系会显示一两秒，跟住就会消失咗。 系， 跟住之后我再揿翻出去，再揿翻入嚟嘅时候，又有666，跟住之后又系会一两秒咁样咧，重复咁样会消失，同埋会出现。 点样揿翻？就再揿翻， 即系揿翻个 home 键，即系揿翻嗰个， 即系本身系白晒嘅，又再揿翻去， 系啦系啦，再揿翻入去打电话嗰度咧， 又出现， 跟住又会消失， 又会消失， 系啦。咁但系你打唔打到电话咧？ 跟住就唔系，因为我见到咁样咧，已经惊咗啦。跟住同埋咧，我即系成日见到呢啲，我觉得我系咪应该拍低佢咧？咁神奇嘅情况，咁我即刻拍，即系用另外一部手机拍低佢， 非常之好啊！ 另一个手机拍低佢，因为咧我系之后咧拎住呢条片，走咗去。iPhone 嗰个维修中心嗰个电话度问嗰个人，我就问 iPhone 会唔会出现咁嘅情况？跟住之后咧，佢哋咧几个职员一齐睇，全部都呆咗，唔识答我。系啊，跟住之后咧，佢就话解释唔到。跟住之后我就话，咁样呢个可唔可以构成一个换机嘅情况咧？佢话唔包括， 唔包括啊！ 包括 应该 嘅，我打麻，跟住你有冇再尝试再佢再弹出嚟？有冇试弹？ 之后咧，我之后咧，可能嗰件事发生完之后啦，我就再揿翻咧，就冇呢单事发生啦。但系咧，喺我出门口嘅时候咧，其实咧，即系预咗呢单嘢啦，即系录拍完片之后咧，咁我约咗人噶嘛，咁我就行出门口，我就搭 lift。 你喺屋企？ 系啊，我喺屋企嘅，因为我准备出门口。跟住之后咧，好啦。第一步 lift 上到嚟，跟住我一入去，哇！我见到系即刻吓一吓啊！除咗我个楼层，所有楼层着晒灯， 咩意思？ 即系嗰啲个揿掣嗰啲， 揿掣嗰啲啊！所有楼层着晒灯 咁啊！ 系啊，即系我系接连咁样发生噶，即系我呢间我录拍完片之后我就着鞋出门口， 想点啊？ 跟住入到去呢部 lift， 但你正常如果有人玩 lift 嘅话，系咪应该都会？都唔会淨係着我呢层㗎嘛，因为佢出 lift 嗰层係都会熄咗㗎嘛。 我知啦，嗰样嘢喺你个层出咗嚟㗎嘛。 你 好惊啊！ 即係我係入咗嗰部 lift， 係除咗我自己个层着，其他全部着晒。 咁啱，因为你通常开嗰层係冇灯㗎嘛。 咁我就係咁，我就係諗嘅点解。 而家嗰层都有埋灯。 冇灯， 淨 係 我嗰层冇灯。 其他全部1234，即係放去住八楼就係冇咗八楼。 都唔去到嗰个 玩 lift 系唔会有呢个境界㗎嘛。 如果玩 lift 嘅话， 下边开咗门啦， 系啊，好嘅，系喎，系喎。 你玩呢部其他楼层系会着熄咗佢个层噶嘛，佢唔会揿得翻噶嘛。 我唔知啊，喂，但系佢删咗之后就可以再揿翻。 嗱，如果咁样咧，玩住咧，喺呢个咁激情嘅，我哋见到我哋嘉宾女主持即兴面嘅激动情况之下咧，我哋先播呢个咁嘅奇异档案片嚟啊，好唔好？ 系啊，就可以睇翻段片咧，系会我即系不断出去啦，入翻去咧，系会有呢个666喺度，跟住就会消失咗噶。 啊，睇下啦，系又消失。 系啊，但系即系譬如你哋话唔信我嘅，咁样我就试一试咯。跟住之后啦，我咁样睇咧，亦都系有个六六六喺度。你咪试一试咯，揿下六六六之后出翻去再入翻嚟咧，睇下有冇呢个六六六。系啦，即系我系要咁样删走咗咧，佢先系冇咗噶。系啊，但系我系开头咧系咁样有六六六喺度噶。 咁但系你冇试过揿？ 都系冇咯，拍片我已经 唔系即系先揿揿下 number， 睇下揿紧咯。 我成段片我已经试咗俾你睇，系冇嘅。系我边个边个够胆啊？即系如果你哋即系觉得诶六六六， 但系其实唔系，我一定会试下睇下揿唔揿到数目字噶。 我嗰下就系拍片啫，即系大家反应唔同啊嘛。系啊，即系咧，其实完噶段片。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觉得哇唔系啊，你事先揿咗六六六嘅，咁你揿入去咪得咯。咁你而家开拎你哋个手提电话，大家都系同一个牌子嘅。咁你揿啊，你揿系啦，你咪揿下个六六六，跟住之后咧，你弹出。弹入咧个六六六系唔会消失噶， 咁 系啊。而我之前系冇揿过六六六噶嘛，我无端做乜揿六六六啫？ 系啊，咁佢系自己弹出嚟。 系啦，佢系自己弹出嚟嘅，即系呢个就系个分别咯。你揿咗先同我冇揿嘅话咧，系我系一秒会消失，而你哋嗰个系唔会消失噶。系啊，系啊，你哋嗰个系唔会消失噶，你揿定咗先个六六，即系我唔系话自己点样去 实咗噶嘛，你揿咗个 系啊，即系你揿个六六，跟住就喺度， 自己会斩一斩会。 嗱，我而家试下咧，如果我嘅电话咧，我自己揿六六六啦，跟住揿走， 嗯， 再揿。是会 keep 住 keep 住个六六六喺度噶嘛，系啊，大家同一个牌子嘅。 佢嗰只唔系 keep 住，佢会走噶。 我系会走噶，跟住同埋你谂下，我出到去我就遇到一部咁嘅 lift 啦。咁你正常遇到一部咁嘅 lift， 你点样啊？我梗系即刻出翻去啦，唔搭啦。 你只有搭啊嘛， 我梗系唔搭啦。咁我咪有排搭过几两个钟，我都走唔到。 唔系，其实咧可能咧去咗第二度。 最主要系咧，跟住我搭第二部 lift 嚟啦，第二部 lift 嚟冇事啦。 嗯， 跟住我晕啲。 哦， 系啊，跟住我晕啲。 但系点解？其实俾我系你咧，我系谂可能我唔敢搭你，我会 行楼梯啊！ 唔系，我一定唔敢行咧。 落楼嘛， 我翻屋企 追人咯， 打俾人咯， 叫人上去接我啊！你估我又唔系女仔， 冇人接佢噶嘛？系咪？你就话即刻嗌人嚟啫， 唔系即系大佬，我撞嘢都仲要挂住出嚟。约会 唔系咁，我就谂住搭第二部 lift 啫。唔系啊，你唔会因为我屋企你嗱，正常你屋企你会咁谂，你屋企有人啊嘛，我屋企冇人啊嘛。 喂， 咁我仲困喺部喺屋企。 阿姨佢都好搞笑，撞嘢你仲约会，撞嘢唔约会啊？唔可以约人。 唔系啊，你唔会打俾你个 friend， 喂，我撞鬼，我唔出嚟啦。我惊我以后冇咗呢个朋友。 但系我唔敢讲出口，因为我好惊嗰啲嘢喺度听到我话。 我心谂都听到噶。唔使谂啦，唔使自己呃自己噶。 你行翻入去咪代表佢成功？咁你最多咪话行楼梯？ 哇，点敢行楼梯？偷楼梯嘅， 系啊，突然间飙出嚟， 所以我咪继续搭 lift 咯。点知会晕 lift 嘅啫？ 啲门系咁摇，咁点啊？啲后楼梯啲门。 哇，咪起码走到啊嘛？我觉得楼梯 lift 系 其实 铁牢笼啊。 晕咗 lift 嗰十几分钟咧，我系好惊，因为你系接连咁样发生，即系你话分开咁发生咧，我都冇咁惊。但系你接连咁样三次发生咧，系好恐怖。 咁你发生？搵啲之后你点啊？ 哇！嗰下咧，我已经系即系咧，系啦，唔系啊！你冇噶，冇噶！你搵啲嗰下咧，你十几分钟，你电话又玩唔到，你电话又玩唔到。 就弯咗，定系因为 唔系啊？因为部 lift 收唔到嘛，最主要系呢个就我解释到啦，因为收唔到，系啊，就唔关呢个事，系啊，呢个好清晰嘅，系啊，啲好少收得到啦， 咁你呢单嘢 系跟住， 咁你呢单嘢最后尾就去 最 后回啦， 冇啊，我就去咗十几分钟之后，佢就开翻啦部 lift。 喂，但系你有冇求救揿钟揿啊？ 有啊，冇人理我， 弯到。即系冇嗰啲实招喺度， 冇啊！我就揿过冇啊。 但系你栋楼平时有看 间，有嘅，好，我啲私楼院嚟嘅，所以好尽力嘅啲看间。吓，系因为要俾利是噶嘛呢啲，系啊。 即系其实你系低揿，咁你听唔听到响先？即系闹钟， 冇人应我咯。 但系有响声， 系啦，系啊。 咁可能一时间佢行开咗啫。 哦，系啊，因为有咁， 应该系自动好翻嘅呢。 系啦，十几分钟之后， 咁即系冇人嚟叫门啊？ 冇啊，冇啊，冇，跟住突然间喐翻咯。 喂，咁 但系有冇话中间发生咩事？戳一戳啊，定系点样样？ 冇乜都冇，突然间开翻啲灯， 咁你之前熄晒灯咧？ 熄晒灯冇惊。 熄埋灯啊！ 熄埋灯，晕啲个 钟真系熄灯啊！哇！ 黑晒噶，我想问。 熄咗灯嘅黑晒啊！ 唔系噶嘛， 唔系我谂紧，有时我喺屋企熄晒灯都有少光源。 冇啊！ 我熄晒灯仲见到少少光源，我仲惊过你啊！ 喺啲草度冇透光， 青色嘅啲灯。 我 哇，咁你我十几分钟真系好吓人喎、啊！ 嗰十几分钟系我呢成可以话系最惊嘅，即系仲惊，因为你发生完咁样接连嘅事件啊嘛。首先个六六六，我仲要无聊得就走去拍低佢， 但系其实你 要拍低佢留个证据，因为你六六第一下， 你可以再点更多。 咁唔通如果即系如果我系你，可能如果去到第三次揾啲咩个电话仲收到，我会直播咯。系啊，我会直播 黑晒啦， 黑晒啊，但唔知佢仲有灯。 咁嗱，呢单嘢你有冇谂过咧？其实你有冇发生六六六嘅之前做过啲咩，或者去咗边度？ 冇，即系嗰段时间我系冇，即系冇，即系 有冇话去过咩地方，见过咩人，或者做过啲咩啊？ 冇，唔记得，即系我冇特登去揾翻之前嗰啲，因为嗰时我都 嗱呢啲摆明系鬼佬鬼啦，西方嘢啦， 系啊，六六六啊嘛， 系啦。咁嗱，通常呢种咁嘅玩法咧，唔似中国鬼嘅玩法，好似我哋西片嗰种玩法，咁应该系西嘢嚟嘅。 我谂佢六六都话俾我知系西嘢， 西嘢。 我本身都有少少西嘅血统啊， 你有啊？ 有嘅，咁可能就咁样。 系咩？有西血统系 有少少，我法国嗰边。 哦，法国， 系啊， 好浪漫下喎， 几噶，系啊，所以佢玩我都玩得熄晒灯咯，所以佢玩我都玩到熄晒灯， 熄晒灯系啦， 系啊， 系啦，咁发觉差唔饱喎， 好惨添，食几个钟，系啊，呢几个钟先惨啊嘛。 咁嗱，喂，咁如果咁样，即系呢啲系有可能系似西嘢， 嗯， 系咯，因为佢行六六六，话俾你听，我系西嘅。 系咯，就好似可能就系会警告，系咪唔应该出门口咧？学你话斋，系咪唔应该？ 唔会咯，我谂喺屋企会将会都有噶啦， 即系屋企就会有其他嘢， 类似以前嗰啲咩空少嗰啲咁嘢。 但点解无啦啦会有个西嘅嗰啲系？ 我就想问佢谂唔谂到去过边度或者遇过啲咩人事物咯？ 冇啊，真系唔记得。 你唔记得啫？嗱，你或者回想到谂到话俾我知啊，有啲嘢嘅，一定有即嗰层嘅。 我睇下我会去完啱啱去完外国先嗰段时间。 你回想下，系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你回想下先咧，回想下 有啲留言啊，其实 系有嘅， 就 系、 是、颜小晴啊，佢就话之前咧见过喺街啦，自己个电话打俾自己，即系个 number 打俾自己，跟住佢照位就冇声，佢话都几惊。 哇，做咩真系惊啊？真系呢个咧，如果查翻电话公司咧，佢都话冇咁嘅事，你都唔知点解释啊？如果咁样， 但系有得查咩？ 喂，你可以问翻话，有啲我电话，我点样记录噶嘛？ 电话记录噶嘛又？ 喂，点解我电话会自己打翻俾自己啊？ 咁唔知呢位 呢个电话供应商你要解答你。 佢有冇即系之后真系查翻发生咩事？或者其实会唔会个电话究竟系消失咗呢个记录啊？定系仲 keep 到住有？ 而家仲有冇咧？有掟个奇多睇下。 真系唔知道。 我睇翻啲影片记录系我再对上几个月去过西班牙咯，直系。我第一次去嘅歐洲地方就係西班牙，特別就我嗰次係第一次去歐洲旅行嘅，就係咁咯，係咯，即係 幾個月後嘅事， 係啦， 即係喺度。如果銜接唔上，如果幾個月內先發出嚟，呢個 iPhone 係幾時買入啊？ 呢個 iPhone 應該真係喺美國拎過嚟嘅。 哦，會唔會係喺美國嗰度已經跟咗過嚟啊？你係咪啱啱？ 你換咗未啊？ 嗰個當時收貨， 我唔記得係咪呢部 收咗幾耐啊？ 嗰 用咗幾耐啊？ 唔系都系几个月啦，都系几个月嘅，系啦，因为嗰啲相嗰啲嘢全部都系睇翻嗰个记录。 咁嗱，呢单嘢咧都好难，而家我哋都好难追溯噶啦。似我觉得系似系三条六，佢都有啲预兆，佢即系啲空兆嗰种冇事好啫。如果堕 lift 啊，仲大镬。 但系所以其实系嗰个时候真系唔应该搭 lift， 唔应该系咪应该嗱？遇到啲咁嘅事情嘅时候，我哋 打电话俾潘发光师傅咯。 电话六六六啊，入唔到嘛？点样首先 可以？佢有另一个电话拍嘅，佢有两个电话， 我用另一个电话拍啊！ 你跟住，有潘少卡片啦， 有而家有。嗰时我 潘卡片都吓到鬼喎，真系 早订出嚟，早年几啊好啊，但系嗰时乜都冇。 师傅，我威仪啊，咁样 六六六啊， 六六六，我有你喎，咁样今晚睇下会唔会九个九？ 九个九佢打嚟我 六九两头鸠嘅， 可能我仲惊。 嗱咁啊，喂！我哋讲住少少嗱，你之前讲嘅九龙城啦， 系 我想听下你个九龙城寨， 系啊，即系 你亲身经历系咪？ 系绝对系自己亲身，系我唯一一次系真系见到咁实在，即系呢啲我都系见到个电话咩六六啫。 嗯， 我系呢一个经历系重要系鬼节嘅七月十四， 系 真真正正我系见到我哋系有对话， 吓咁啊要讲多少听啊？ 系啊。 嚟緊7月10日，即係嗰個九龍城寨公園呢，我自己係唯一單、哇見到呢係我好確定自己係真係撞到嘢嘅之後、即係因為我嗰下我已經知道嘅，即係見到嗰、即係當大家依家聽到嗰個情況嘅時候呢，即係都係同我嗰個路一樣，都係解釋唔到，仲要係我都唔會真係會有幾一兩句嘅對話呢，係佢哋問我問題呢，我先有啲嘢先醒返起呢。哇嗰下呢係我人生中第一次咁實在去撞到呢、這個嗰時係中學，即係我諗都有10多年前、因為嗰時仲喺住喺九龍城嗰邊嘛， okay. 直接喺九龍城寨嗰邊撞。 城寨又拆咗啦， 未拆啊，未拆。Okay. 我屋企又拆咗啦。 啊，你屋企拆咗？ 我屋企拆咗。 講少少聽下先。 嗱，嗰段時間咧，我就行緊，即係嗱，如果大家知道九龍城寨嗰條路啦、就喺新蒲崗行過去。九龙城广场就会系一条沿住外边咧，就是、一条大直路嚟嘅。系啦，咁当晚咧就应该系11点几，11点几啦，跟住夜晚11点几啊，跟住我就自己一个人行。自己一个人喺嗰条路度慢慢行啦，咁行翻屋企，因为我喺新蒲岗，我成日行翻屋企，因为嗰时我啲朋友喺新蒲岗，咁、我就咁我住九龙城寨隔篱咁样嘅话，喂 ，exactly 九龙城寨隔篱嘅九龙城商场、九龙城广场，跟住隔篱嗰段嗰栋楼啫，嗰栋楼啫，嗰栋唐楼，嗰栋唐楼而家去到终于拆咗啦，跟住之后咧，咁、我就一路直行啦，跟住之后咧，前面。我行下咧，就即系不嬲，前面系有三个人喺度背住，都系同大家同一个方向去行紧嘅。咁嗰三个人嘅高度咧系点样咧？即系我要首先要形容咗个高度先，系啦。即系我惊又话，另外一间会有另一个啲人可能讲咗你个解释俾我听。首先呢个三个高度中间嗰、那个，最高嘅，就可能系即系你当就最高啦，最高咁样。跟住右边嗰、那个，即系好深刻呢单。右边嗰个就矮中间嗰、那个。一个头，最左边嗰、那个 系 就亦都大约啦，大约啦，再矮翻最右边呢个一个头，即系正 即系矮两个头， 系啦，即系正如好似中间大约，即系个高度可能到佢条腰或者嗰啲位置到啦，即系蹬蹬蹬咁样就三个咁样啦。咁我哋行得好慢嘅，咁其实当晚咧就系咧得我同佢哋咁样嘅啫。咁佢哋仲要行得好慢 嘅。但系你嗰时觉得佢哋系人嚟嘅？ 有，我冇完全冇怀疑我噶。 你跟住行定迎面行啊？ 跟住行，即系大家同一个方向，即系佢哋背住你，佢哋背住我都行。同一个方向，我亦都系行个同一个方向，因为真系如果你真系熟悉个地形嘅话咧，我九龙城城寨公园外围咧，我一条直路嚟嘅啫，真系越 exactly 一条直路嚟嘅。 跟住点咧？ 跟住之后咧，咁佢哋行得好慢好慢嘅。 咁你咪塞你咗塞住。 系啦，咁我可唔会嘅，可唔会嘅，因为嗰条路比较阔嘅，嗰条路比较阔。咁同埋咧，我未跨过佢嘅时候，咁我当然如果我行得快嘅话，梗系跨过佢啦。咁大约咧，我喺我呢、這个即系行，因为佢行啊嘛，我行得快啊嘛。跟住咧，大约咧就会系一。两米啦，即系两米嗰个距离到啦，跟住即系行到埋去，跟住之后咧，好啦，当越嚟越近嘅时候咧，咁我都冇嘢，我正准备绕过佢哋啦，即系我真系绕佢哋啊，右边嗰、那个。右边、那個、 左边绕、啊， 我系全左边绕嘅，即系正准备谂住，喺心里边谂住绕过佢哋。右边呢、這个 做咩咧？ 佢、就拧转头，即系好唔系好正常咁样拧转头，一拧即系咁样拧转头啫，好正常 咁拧转头啫，冇样嘅。 系啊， 系咪？ 右边嗰个拧转头做咩咧？转头翻嚟第四节，威儿同你哋拆解，冇行开啊。